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外国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会、智利马列主义革命党、巴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联合尼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俄罗斯、黎巴嫩、马来西亚、蒙古、叙利亚、柬埔寨等很多国家的政党领导人、政界、社会界、经济界的高层人士，以及国际组织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、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。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指出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朝鲜是由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建立、金正日同志加以加强和发展的。他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，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。他们表示坚信，朝鲜军民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、实现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就。另外，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。